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亚投行章程今天将在北京签署，中国出资近300亿美元成第一大股东，股市得给个面子吧。希腊爆发挤兑狂潮，全国1/3自动取款机现金被取光，居然还有存款。北京时间今天晚上6:30，温网开始第一天比赛，中国选手徐一帆将挑战伊万诺维奇，能打就不错。 第二点，正点。 台湾游乐园粉尘爆炸事故，受伤者确定为498人，据说彩色跑也得小心。审计署发布2014年审计公告，中电投下属企业花1700多万买酒喝，都招待谁了呢？南方电网原副总亲戚利用内幕炒股8年稳赚不亏，所以散户才稳亏不赚呢。故宫擅自挪用1000多万元花在工作服保安费和装修上，这工作服档次赶上皇阿玛了。万里长城已消失1/3，墙砖被村民拆掉盖房，比孟姜女还厉害。湖北孝昌花248万盖楼，因为无引桥，过桥得先爬上去，断桥啊！小青在哪儿呢？因为职工住宅交房延迟，湖南大批监狱警察到省委门口维权，提醒各位领导对狱警好点。7月1号起，香港迪士尼禁用自拍神器，那怎么发朋友圈呢？ 第三点，论点。 前天同性恋赢了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以5-4的票数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，5-4说明很激烈。那这9位在争什么呢？赞成派的肯尼迪大法官语情动人，他说没有一种结合比婚姻更深刻，同性恋者的愿望不应该被非难，而宪法也将赋予他们这份权利。反对派则表达了强烈的愤慨，不过不是反对同性恋本身，而是认为最高法院手伸得太长，违背宪法了。判决书一共103页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用了29页来阐述，说明最高法院越权了。比如司法和立法的关系，婚姻到底是不是一男一女，你法官有没有权改变对婚姻的定义，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，美国已经有11个州同性婚姻都合法了，那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吧，最高法院该不该全国统一。罗伯茨最后说，你可以庆祝同性婚姻的胜利，但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。可以猜得到，这个判决结果不是争议的终结，而是新的开始，有的保守州已经开始公开抵制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多元总是好的，无论婚姻本身还是关于它的争论。 点句点。 第一句，证明你妈是你妈也是必要的，这是广州公证处公证员肖轩说的。为什么要证明你妈是你妈呢？原来经常有人鱼目混珠，想证明他妈是我妈，来骗取房产过户啊、财产转移啊等等啊。公证员呢压力也挺大，社会呢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声音，为这个呢广州公证处还开了心理疏导课。我理解，但是总理不理解。第二句，我很高兴能成为你们的背景，你们留给我的美好记忆有很多，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说的。昨天呢，学校举行毕业典礼，6648名学生参加，陈群教授甘当毕业合影的背景板，站了整整3.5个小时，陈校长太落伍，领导都用 PS。 第三句，哪个洗浴中心的？这是主持人周立波在中国梦想秀上调侃表演者，一群年轻人呢穿着汉服表演，表达对汉服的喜爱。周立波呢却故意把汉服说成是朝鲜服，说像洗浴中心，还讽刺他们说，晚上9:30以后走出去，肯定走得像原厂一样。啥叫原厂？周老师业务很熟练吗？ 第五点，乱点。 吉林珲春一个工人上山干活，遇到东北豹子，四目相对，1小时以后报警。你瞅啥呢？瞅你咋的？上海一女病人要求开1个月的病假， 遭到拒绝，打医生耳光泄愤，拘留了就不用请假。沈阳车展出现人体城，就是把寿司放在女模特身上可以当场试吃。现在的车展总忘了看车呀。安徽一少年看女孩背影遇强奸，见正面后放弃，检方称仍将追其刑责，这伤害更大。山东德州一对小情侣在铁轨上谈恋爱，险些被撞，火车减速停下以后距离仅10米，这就是爱和爱的要死的距离。湖南一母亲带着4岁的小儿子搞传销，还想把大儿子发展成下线，太杀熟了。成都一男子捡到走失男孩送其回家，被误为人贩子打得骨折，最受伤的是心呢。福建女孩小叶要结婚，发现伴郎是她泡夜店的时候一夜情的对象，然后呢，专家解释为啥游完泳眼睛红，因为水里尿太多。我跟你们说真的，泳池里尿尿容易得前列腺炎。 第六点，特点。 昨天清华北大四川招生组在网上撕开了，互相指责对方砸钱抢生源，口水仗得很低级，不像咱心目中的北大清华。其实这个不意外，为了抢考生，这俩学校斗了好多年了。你不是状元呢，你不了解其中的苦，我也不是，但我知道，给你讲讲。这个新闻里说呀，说重庆文科状元刘南峰本来呢在成都旅游，硬是被北大的专车给接回家了。河南的理科状元祝乐凌晨4点被清华从家里接到哪儿了，接到北京去了。这些都不新鲜，成绩好的呢都得做好准备，你要是考了状元，成绩刚出来，这两家肯定会来，先来的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弄走，比如去北京校园里参观一下吧，哎，你一去不错呀，老师还陪吃陪喝陪参观，还换了手机，换了北京的号，转一圈回家高高兴兴的在老师指导下填了志愿，说就这学校吧。事后才想起来，另外一个学校咋不找我呢？哪儿找你啊？你手机都换了。这招叫绑架，还有一招呢叫呼死你。报志愿呢，各个学校不都有这个咨询热线吗？哎，你打打试试，很可能打不进去。状元那么多，不是，很可能是我雇了几个专业打电话的，不停的往你家热线上打，让你一直占线。还有一招叫声东击西。据说呢，某一年一个学校的招生办听说状元出来了，赶紧开车呀往状元家赶呢。结果走了几十公里才得到消息说错了，方向反了，不是这个考生，是另一个。招办的老师呢也很辛苦，可是没办法，谁让学校只认分不认人呢？年底总结得写呀，写本校录取了多少名高考状元。当然这些年呢，这个数字呢也是各写各的，每个学校都说自己是第一。其实啊，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，谁看上了谁发通知书让学生自己选。 点槽点。 昨天审计署发布了去年的这个审计公告，涉及14家央企、46个中央部门、3家金融机构，披露了很多问题，像什么三峡集团4年少计利润10个亿，住建部等挪用了2.5个亿，14家央企发了8亿多的福利，天文数字看着让人这个眼馋呢。从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时代到如今的刘嘉义时代，这个问题呢是越审越多，不知道是审计更严格了，还是问题本身就多呢？有那么多国企，那么多部委，一个审计署到底够不够？更重要的是，审计只是马后炮，审计发现问题只能尽量的挽回损失，但毕竟已经造成了损失。小时候老师常说，说遵守纪律啊，要做到老师在和不在一个样。现在呢，如何让企业不敢违纪违法，做到审计署来和不来一个样，这是个问题。都说呢，亡羊补牢，审计的任务呢是数数有几个窟窿，丢了几只羊，但是补牢这个事儿，审计干不了。比如丢了羊，总得有人担责吧，这审计就管不了。审计完了，所有的问题的这个单位呢都跳出来说，我们在整改，我们在整改。然后呢，如果仅停在整改，嘿嘿，那就不是在纠错，而是在鼓励犯错。好，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，蜻蜓 FM 新闻频道搜索红七点就能听到我了，记得收藏哦。同时关注红七点的官方微博，上面有我们微信群的2维码，也欢迎大家的加入。好了，大梦先觉，红七点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